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11月2日发表声明，表示谴责朴槿惠逆姐集团笼络国政的犯罪。声明强调，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和全体旅华朝鲜人对这次事态禁不住惊愕和愤怒，将与南朝鲜人民一道罢免朴槿惠的总统职务进行审判。